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好高兴咧，就今日咧请咗咧我嘅好朋友，同埋咧都系啦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刘国英教授咧，同我讲一个咧，我觉得系呢个节目啊到而家为止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好关键性一个嘅概念问题嘅。大家知道啦，我提过人权问题啦，我提过民主啦，我提过理性啦，我提过公民社会啊，等等嘅问题里边咧，似乎咧就我冚唪都要涉及到一个更深入嘅一个理念，就系咩？就似乎样都要涉及到，就话我哋要系预先预设紧人系有自由嘅。咁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自由嚇，啊歡迎啊劉教授， 多謝張燦輝教授嗱，佢即係我同你哋識咗咁多年，我哋好少咁樣互相稱呼。 係啦，啊講英國啦，好啦，嗱好啦，不自由無寧死，我聽好多人講嘅説話㗎，係咪啊？即係我一定要係要爭取自由，人生自由，自由係天賦人權嚇。咁、啊、但係講咗自由啊，其實啦，坦白講，自由何價咧？自由咩意思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講講？你覺得啊，自由係咩意思先？ 當然，自由呢個字，我哋日常成日會提啦。 係啦。 啊，香港呢，即係近幾年，即係個社會公共嘅關心嘅地方都喺度啦。回歸之後，究竟我哋啊個言論自由啊，我哋嗰個集會自由啊，有冇即係受到即係薄束咧、束縛咧、減少咗咧？又或者我哋而家哦有自由行喎，嗰啲咁嚇， 係啊自由行啦，係啊 嚇。啊，即係佢哋啊國內嗰啲嚇同胞。可以任佢哋喜歡就嚟香港呢個旅行買嘢購物咁，即係任佢哋做佢哋想做嘅嘢。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咧，就起碼咧自由可以從兩面睇啦。一方面就係話，即係對於我哋嘅思想啊、行為啊，係咪構成咗阻力啊？如果咧構成咗阻力咧，啊或者係強制嘅唔俾我哋做一啲嘢嘅，唔俾我哋諗一啲嘢嘅，咁呢啲我哋就話即係佢限制咗我哋自由，剝奪我哋自由。咁呢個係我哋從一個即係反面嗰度了解到，即係自由一樣咁重要嘅嘢。當然另一方面就係話佢正面啦。譬如我哋淨係講啊，譬如話如果我哋能夠咧，按照我哋自己嘅想法，按照我哋嘅自己嘅意願嚟做嘢嚟行事，咁呢個我哋就話啊，呢個咧就係我哋得到自由啦。咁我哋一個即係而家個社會就係大家好關心，當然就係話即係你可唔可以咧係按照你自己嗰個意願啊去做嘢。 嗱，我咁再問一轉就簡單嘅問題啦。我要爭取自由，自由係咪一個我哋人存在嘅人嘅一個一啲嘅特質嚟嘅咧，性質嚟嘅？即係話，譬如講話人生嘅自由係咪即係話，好等於我人一出世嘅時候咧，我有口有鼻，呢種自由係咪咁嘅意義之下咧？抑或自由就係一種係我哋努力出嚟嘅成果啊？因為我哋本來人應該有嘅所謂我哋嘅特徵咧。 嗱，呢度又係可以分幾個層次嚟講啦。首先就係咧，我哋從日常生活開始就會觀察到啦。嗱，今日我哋一齊出嚟做節目，你同我著嘅衫都唔會完全一樣嘅。 嗯， 當然啦，我哋又唔會係著翻啲古裝。 嗯， 即係我哋唔需要約定，但係每個人咧都會咧，即係依住佢自己嘅喜愛啊，我嚟穿著打扮。或者話我哋食嘢咁啊，咁你叫嗰碟同我叫嗰碟唔做一樣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我哋嘅每個人嘅行事方式咧。都唔會完全一樣嘅，除非係咩咧？除非係一個完全咧係專制嘅社會嚇。咁、我哋今日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啦。咁所以咧，呢度已經自然咁顯露咗咧，我哋有一種咧，我哋自己依住我哋嗰個喜好嚟行事啊。簡單到我哋食飯，我哋著衫咁啊嚇，某一種方式。咁我哋個我哋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噶嘛，你每個人喺呢方面佢嘅喜好都唔會完全一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包括以至到譬如話我哋玩啲即係娛樂消遣嚇，即使大家一齊中意運動啊，有啲人好中意踩單車，有啲人中意踢波，啊有啲人啊中意游水，有啲人捉棋咁，咁以至到我哋譬如話呢個選擇唔同嘅職業，咁呢啲基本上係即係我哋都見到，你可以話咧即係除非有一個好強嘅外在嘅限制，外在嘅強制， 基本上每個人其實都會或多或少咧，係依住佢自己嘅喜好作選擇嘅。喺呢度咧，我哋都會好自然咁問：，其實人應該係有自由嘅。 咁即係話咧，係我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我中意諗乜嘢就諗乜嘢，我係完全係隨於我自己中意嘅決定，就叫自由咧。 當然啦，我哋一路講緊就係我哋嘅喜好啊。咁但係呢個喜好咧，你會唔會妨礙其他人咧？我哋好多時日常生活裏面都好清楚啦。啊，我哋揸車咁，你唔可以亂咁揸噶。你向住一個方向就一個方向。啊，我哋即係有一定嘅交通規則。我哋遵守。如果唔係咧，就好麻煩啦。好混亂啦，甚至都好危險啦，係嘛？我哋啲交通嘅意外，好多時候就係我哋唔遵守咧交通規則。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喺享有自由嘅同時，其實必須要咧啊，當我哋共同生活嗰陣時候咧，我哋都要遵守啲共同嘅守則噶嘛。譬如話你香港係嚇，即係猶太跟英國咁樣，咁於是乎我哋要跟隨呢啲守則噶。如果唔係，你想有揸車嘅自由，反而冇咗。即係話咧，自由唔表示任意。我哋跟住我哋嘅喜好咧，唔表示我哋咧完全冇限制喎。咁所以喺度咧，即係話我哋可以選擇，但係咧，我哋有選擇嘅時候咧，唔等於任意，因為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有辦法做到我哋喜歡做嗰啲嘢。喺呢個同時咧，又要其他人都做到，因為我哋係一個社會共同生活啊嘛。我哋冇辦法。我哋唔係好似魯賓孫咁住喺個荒島上面。 嗱，咁樣講法的話咧，即係話咧，唔係所有嘢都我中意做就可以做得嘅，係我有自由做啲嘢，但係又冇自由做第二樣嘢。其實實上係咪講到最後尾咧，自由咧係一個大家愛人同人之間嘅一個約定俗成嘅嘢，或者咁講嘅時候咧，有啲人係少啲自由，啲多自由。嗰其實咧個問題唔係在於人本身有冇自由，其實咩就主要我冇權力多啲。譬如你話，當然你話揸車咧，我係唔能夠係即係要順住係左上右落咁樣啦。但係我係警車啊，或者我係咩？我中意咧，我係譬如話，我係大人物啲，我全世界開路俾我啊。係咪即係權力係決定自由嘅咧？即係自由咧呢樣嘢咧，其實係一種嘅每個人一種嘅價值而已，一種嘅加俾佢嘅。我多啲少啲啦，唔係人嘅有一個所謂一個叫做係絕對嘅自由。不過咧喺我哋嘅生活裏邊講嘅時候咧，你係隨意做得，不過咧。就是管嘅，一管嘅後面嘅理論就話，我大權啲，我有錢啲，我係多自由咧，可以咁講咧。 嗱，呢個當然牽涉到咧喺一個特定嘅社會政治組織方式之下，有啲人被賦予一啲權力，譬如佢有一啲執法權，於是乎咧佢咧就可以咧以即係執法嘅名義咧係減少佢限制咧其他人嘅自由。咁但係基本上咧，佢要用一個乜嘢嘅名義出發咧？佢用一個正當嘅名義出發。呢個正當名義就係話咧，其實咧，我係為咗咧維持大家一啲基本嘅自由嘅。譬如話，即係就以一個交通警察喺度執法，佢如果限制人哋開快車，佢意思就係話咧，佢正當咁行使佢嗰個執法權嘅時候，就話咧，我哋防止一啲人亂咁開快車，因為咁咧造成危險。咁樣咧，我哋反為令到大家咧。都有一個好大程度嘅自由，即係話咧，我哋可以自由咁開車，但係咧唔會超速，唔會犯規。咁嘅時候，其實咧，當佢正當咁樣行使佢呢個執法權嘅時候咧，其實佢仲有另一啲假定嘅。呢個假定咧就係話咧，其實咧，我哋其實咧係有一啲自由咁樣行使嘅權利嘅。其實揸車咁就以家揸車為例咧，我哋每個人考到牌之後，即係經過咧你呢個測試，你有呢、這個。驾驶嘅技术，并且咧，你嘅精神状态咧系正常，你唔会乱咁嚟。于是乎咧，你有啲即系平等嘅权利，大家都可以啊。即系话咧喺呢度咧，自由必须同时咧，即系系同权利嘅观念关联到咧，亦都系有一个平等意识啦。即系大家都有嘅。 嗱，系咪即系话咧？到一节我哋个讨论讲自由嘅问题就话，其实咧唔系纯粹从我一个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同時咧，我有一個咧係規矩嘅，我要係受啲限制嘅，係咪？咁即係話，當我話有思想自由啊、言論自由的話咧，就話我有自由嘅思想。不過咧，呢啲思想裏邊咧就有啲嘅限制啦。呢個問題好得意啊！我諗我哋休息陣間之後咧，翻個題嚟講一個更加大問題，就話係自由同命定嘅問題。呢個似乎有啲限制，係咪命定嘅問題啦？好嘛，我哋休息陣間再翻嚟。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英教授。 好，翻嚟我哋嘅哲学对谈节目，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讲自由，我哋请咗系中文大学嘅哲学系嘅刘国英教授咧，同我哋系谈论系自由问题。嗱，国英，嗱，我上一次里边咧同你都讲过一啲咧，就关于系自由嘅问题。你俾过一个自由嘅最简单嘅答案咧，就系咧系自由咧系能够做我哋系喜欢嘅，系想做嘅嘢，而冇受限制嘅。啊，咁讲的话咧，我突然间谂紧。咁其實依個嘅自由係咪真嘅咧？即係話咧，我哋其實以為自己自由，實際上冚棒都咩限制嘅。譬如話，你頭先講啦，初你講話，我哋咧啊食嘢嚇，你要依一碟嘢同我叫碟嘢唔同，其實唔係喎。我叫嘢因為咧，我要減肥，我有個譬如話係嘅因素決定我唔食嗰樣嘢喎。咁實際上咧，我好多嘢咧都一個咩嘢係我嘅限制嚟嘅。嗱，咁我諗喺哲學上咧，大家接續討論就話，經常討論就話自由意志同埋命運呢個關係。實際上人咧。冇自由嘅，一切被命定嘅。因為命定就話咧，一切都係一個乜嘢啊？係譬如話佛教講，一切都因緣所生嘅嚇。係咪我以為自由咧假嘅？我哋真正有冇自由嘅咧？國英 嗱，呢個自然係即係爭辯不休嘅問題啦。我哋係咪命運決定一切？ 嚇 嚇，因為事實上咧，我哋點解有呢個咁嘅感覺咧，或者有個咁嘅諗法咧？因為我哋其實成日都發現咧，我哋唔係樣樣嘢咧從心所欲嘅。 嗯 而且咧，有時咧，我哋想做嗰啲嘢咧，我哋冇得做啦。有啲嘢我哋唔想做，我哋被逼做。 係啊， 即係我哋所謂身不由己啦。有時咧，我哋遇到啲困難，我哋想做到，但係咧就遇到好大阻力啊，做得好辛苦。嗱咁首先咧，即係話變咗我哋做一件事做得成唔成功咧？如果我哋做唔成功，我哋係咪就命定唔成功咧？未必係嘅。譬如首先，我哋做嗰件事，我有冇能力咁去做咧？啊，譬如話。對於一個唔識游水嘅人，你叫佢徒手過一個海咁，佢過唔到，我哋唔可以話佢冇自由啦，佢命定啊浸死啦咁。佢如果唔識游水，咁佢可以撐隻艇噶嘛？你或者可叫人哋即係載佢過去噶嘛？佢做事不得其法，咁做唔成功咧，呢、這個唔關命定事喎。所以即係做唔成功，唔表示一定係命定咧。當然啦，呢、這個又令到我哋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有能力嘅限制，即係話咧人咧。唔系一个无限嘅存在，唔系话你谂乜就乜，人系一个有限嘅存在。 如果有限的话，更加又讲就话，我哋的确并定嘅。譬如话，我哋其实我哋喜好咧，譬如精神分析学家就话咧，我哋喜好冚唪唥俾我哋欲望决定嘅啫嘛。我哋中意边样嘢咧，系我哋过去嗰啲经验决定嘅啫嘛。即系其实一切我哋以为有自由所要决定做嘅嘢咧，基本上咧就系被决定晒嘅。我今日冇可能咧，其实所以叫我自己想做一样嘢咧，这个我系假嘅。其實因為喺後邊嗰啲嘅以前嘅因素啊，我哋嘅以前嘅啲經驗啊，以前嘅譬如種種嘅係心理學啊、物理學啊、社會學嘅因素裏面咧，決定做一切嘢。咁當話我有能力去做嘢嘅時候咧，係其實假嘅，會唔會咁講咧？ 嗱，提出命定論嘅人其實佢唔係完全冇理由嘅，因為我哋就係發現即係。我哋作為一個人，我哋有一個作為一個自然存在嘅部分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嚇人自己唔可以飛嘅。人有一種生理嘅需要，咁我哋會受到自然規律支配噶嘛？咁呢個部分，即係我哋好難想像人可以改變咗啲自然規律啊。譬如話，人可唔可以唔受地心吸力嘅影響咧？唔得噶嘛。又或者人可唔可以脱離一個特定嘅社會嘅文化嗰個條件咧？譬如話啊，張燦輝同劉國英，我哋點解而家可以喺度交談咧？我哋用咩嚟交談咧？我哋用廣東話嚟交談，即係意味住咧，我哋咧係喺某一個時代。在香港出世受香港式的教育这个没有人可以摆脱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被命定的因为这些刚刚相反我们要用即是我们现在在香港受教育于是学到广东话令到我可以用广东话来表达我们唱广东歌。那这些呢其实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嘛。那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受到某一些条件、无论它是自然的条件因为社会文化的条件那个制约呢譬如我们出生啊成长嗰啲咧喺來源上，我哋係冇辦法改變嘅，係咪啊？我冇辦法改變我出生，但唔表示咧，我同你嘅出生出世之後完全一樣噶嘛？因為如果我哋用呢種命定論嘅角度去了解嘅時候咧，其實我了解唔到嘅。點解咧？點解有個叫張燦輝，有個叫劉國英？點解仲有個第三者？即係每一個個體啦。其實命定論一個最大嘅問題咧，佢冇辦法咧去説明點解個個人其實咧係千差萬別嘅。 每個人個有好地方咧，可能咧係相似，但係啲好地方唔相似嘅。如果完全係被決定嘅時候咧，我係咪好似一樣物件咁樣咧？ 咁樣講法之下咧，就話咁樣我哋再講自由係咩意義咧？嗱，既然你覺得咧，我哋喺一個，我同意你喺我生喺一個特定嘅社會啊文化嘅條件裏邊啦，我唔能夠咧，譬如諗下。愛德社會係咁啊，有個達爵噶巴斯卡都咁講啦。我係諗緊我哋無限嘅世界嘅時候，點解問下自己點解生喺依個時代，唔係生喺嗰個時代咧？點解生喺香港，唔係生喺美國咧？係嘛？冇選擇嘅。當我講冇選擇嘅時候咧，我即係話冇自由。咁就咁講，當我講仲講自由嘅時候咧，你講你當同人講話，我自己係咪能夠做自己嘅主宰？係咪我有個自由去主宰自己嘅生命咧？嗱，依個意思係點樣講自由咧？ 呢度其實睇得好好啦。因为呢度已经关乎到呢由一种呢我哋喺做事情嗰个后果成唔成功。而唔即係话自己佢嗰个做嗰个事情嗰个结果呢系咪依住我哋意欲或者意愿完全实现。咁我哋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我哋好多时事不如人愿。但好多时系因为呢有一啲偶然嘅因素，我哋唔系上帝，我哋唔系做物主，所以呢嗰啲嘢唔可以任由我哋摆布。所以嗰啲偶然性呢介入喺我哋做事里边咧，令到我哋唔能够预知。 系， 咁我哋喺嗰个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好常见嘅，即系事情啊，经常咁发生。但系唔能够因此咧，就话我哋咧系完全被命定。点解咧？因为你正话讲得好啊，我哋有一种谂法，我哋有一种要求啊，系自我主宰或者自身主宰嘅。呢种系自己嘅意识嚟嘅，呢种系我哋自己要求自己系咁，因为我哋唔想俾人完全支配，可以当系物件或者当系畜生咁。啊！即係好似我哋純養一啲動物咁，主人要佢做乜就做乜。咁我哋覺得自己係一個人咧，我哋有一個自己主宰自己嘅意識啊嘛。 嗱，咁但係呢度會唔會再繼續問你嘅時候，會唔會一樣嘅我哋嘅一啲嘅幻想就係咧？嗱，我哋知道唔好講頭先嗰種嘅社會文化嘅命定啦。我知道好多人咧係嘗試揾，譬如話我哋嘅占卦命理啊嚇。不單止係我生喺邊度，就我做點做咩人啊，連我娶咩太太啊，我有幾多仔女啊，我事業成唔成功啊，我連包括埋劉國英係我朋友啊，都可以計算在內嘅。咁我以為我交即係同你交朋友，我以為咧。我选择咗呢位女士做我太太，我以为啫，基本上冚唪唥都咩命定咗嘅，咁系我星座啊，系我哋嘅即系话八字里面命定嘅，咁我就话我嘅都系话我成为自己主人里边咧，其实可能是一个幻觉嚟嘅，会咁睇咧，即系喺哲学上面点样真正嘅把握到呢个系自由系真正成为我自己嘅主人嘅基本上嘅要素咧？ 嗱呢度咧就出现咗一个当然系唔容易回答嘅问题。 嗯 但有一樣嘅咧，就係我哋有冇有個諗過？ 嗯、 我哋點解有時覺得，呢件事應該係咁，唔、應該係咁咧？如果乜嘢都有，淨係有一啲咧，我哋之外嘅主宰去決定嘅，咁我哋仲點解講應唔應該？我哋仲點解講責任啊？咁樣我哋唔係即係任啲嘢自己運行咪得咯？但我哋唔係咁諗嘅。只如果係咁講嘅時候，更加咧，我哋講。譬如話講社會進步啊等等，更加冇意義啦。即係因為咧進唔進步咧，其實已經係一種價值嘅一種要求嚟噶嘛。但係你個價值要求點嚟咧？係我哋有一啲嬰然意識，覺得應該咁樣好啲，比某一種狀態冇咁好。如果我哋啲好唔好嘅諗法，好唔好嘅要求，完全係被決定嘅，冇好唔好啊咁樣。咁嗰時候其實我哋又係好似咧，我哋唔係好似一個我哋覺得。平時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唔係個狀態唔係咁嘅，因為好多時其實咧覺得我哋自己係可以咧為自己咧做一啲主宰嘅，儘管咧喺嗰個做事嘅結果咧唔係完全依我哋嘅意願，就好似你有冇覺得？你有冇覺得？哦，原來咧你做一個正直嘅人咧，其實你冇諗過嘅，其實你咧係一個求求其其，有啲外邊嘅嘢咧推啊，即係推你嘅啫。但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好奇怪其實。我完全了解唔到呢个世界人系点噶，因为咧全部只好似咩咧，好似一只棋子咁啊。你会唔会认为我哋世界所有嘢其实就系一只棋子，有外边有啲有一啲咧即系不知名嘅力量，完全系决定晒咧？ 嗱，你头先提到好得意嘅问题，即系话咧吓，似乎命令里边咧就好似讲得事实嘅领域吓，譬如话一件事决定一件事，但你讲头先讲自由嘅时候咧，提到话咧系讲应该唔应该，系咪即系话意味住啊系自由咧系涉及到所谓价值问题，系因为我主宰里边咧就唔系主宰事物，系主宰价值，喺个意之下先可以就讲自由咧。 嗱， 喺呢度咧，其實係另一個層面嘅自由啦，就係話咧，當我哋有一種價值意識，當我哋有一種應然意識出現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冇自由咧，我哋係講唔到嘅。點解咧？譬如我哋就係話啦，我哋見到，譬如喺路上見到一個細佬哥，佢俾架車撞到，咁我哋咧喺個車撞埋細佬哥嗰陣時，我哋好可能咧就咧啊忍唔住飛撲埋去，想拉走佢，希望佢避開到。如果咧避開咗，咁我哋唉好啊咁。避唔開，我哋會好難過，好傷心，覺得啊，這個細佬哥唔應該受到呢個橫禍嘅。嗱，咁呢個應然意識本身咧，其實係反映咗就係話咧，我哋有一個覺得誒事情唔應該如此發生。儘管佢實際上發生咗啊，我哋改變唔到，但我哋個應然意識咧，意味住即係話咧，我哋覺得 no 唔應該係咁。呢個就係我哋咧對一個實現嘅狀態咧嘅否定嘅唔同意啊。呢個咧就係。其實意味住咧，我哋有一種應然嘅要求咧，係嚟自一種自主嘅意識啦。Okay, 我哋自己認定嘅 係嗱，當你講自主意識裏邊咧，同自由都係帶上好大關係。嗱，可惜今日嘅時間咧就夠啦。咁我哋依個問題咧，我哋下禮拜再繼續同阿劉國英教授咧再繼續討論咧，係自由嘅不同嘅哲學問題，不同哲學嘅一個係反省嚇。好多謝各位，拜拜。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